冬至开空生儿三女，幼儿片幻点太青雷，奉之世界在开空野，以等一人法增归现，十方开空皆色消幻，云何空中所有国土而不震裂。开空是讲什么呢？开空是广大无比的，开空虽然广大无比的，是无有边际，但是不及你的真心广大了。所以所有的开空生响你的真心之中呢，等于什么呢？等于一片云点响这个太清里，太清即是广大的开空，广大虚空那么大，一片云那么渺小，即是说片云是譬如这个众生世界，开空就等于这个法性，法性呢是广大无比的，众生世界呢就是一片云，一片云点响这个太清呢，你说几太清即是无际无边际的开空，片云是很渺小，而家呢以最开最微的一片云点响无穷无尽的开空之中，你说几咁渺小呢？当然转瞬间就冇咗呢片云啦。太清譬如我哋嘅真心，片云譬如开空，即系前边所讲空生大国中，二海一勾法，大海茫茫，一个波浪你说几渺小呢？即是说空生大国中，世界的开空生在我们的真心大国之中，等于一个波浪，很渺小很渺小。一个整个太开空无穷无尽，在我们的真心等于一片云，等于一个波浪，尚且咁渺小，何况依呢个开空所建立我哋嘅身心世界呢？更加渺小，更加系开而不实啊！所以话，假使你有一个人能够发明本个真心，归还依本具嘅法性嘅话，咁呢一个又晦昧而成嘅幻空即刻都消滅，何況依呢個雲空而成立嘅國土，而成立個真心世界呢？咁真心世界更渺小咯。嗱，呢一段經文咧，假使跟有人話，有人問，一個人法增歸圓，即係成佛啦，十方開空悉皆消滅啦。咁而家系唔系十方之佛都成咗佛啊？系啊嘛，一个人成咗佛，十方开空都毁灭啦。而家十方之佛都成佛啦，点解而家仲有十方开空喺度啊？你哋有冇谂到呢个问题？点解而家仲有十方开空呢？咁我哋应该知道，当我哋一个人法增归现，觉悟了法性之后，十方开空都消灭，只是消灭我们的能见分和所见分的妄想，不是消灭你们所有人的妄想，因为你还有妄想，所以你见有开空，见有世界。他法增归现，他就发觉呢，冇什么土，没有焚性同居土，没有十部庄严土，没有什么这个方便有余土，只有什么土啊？上直光土。现在之所以有漏国土这么多这么多呢，就现前因为这个有漏国土里面的众生未能发生归现，所以见有开空世界，见有依正而报。明白这个道理啊？不是说法讲大话，一人法增归现，十方开空悉皆消幻，不对的，而是我的境界不同佛的境界。 法成了道之后呢，他本身只是有上直光土，没有十方国土，也没有正的国土，也歪的国土、啊、法华以背修士不识三摩地，十方菩萨及之无漏帝阿罗汉心精通敏，当次暂言，他说你们现在在修紧行、啊、修这个禅定是修升这个三摩地，即是入这个大定，你在这里见有修有证，但是十方大菩萨和无漏的阿罗汉已经是似在这个浸然寂静的地方了。一切事事一切事一切事都以这个主观相应，所以呢外就不见有尘，内不见有生心，不见有世界，时刻都自在这个三摩地之中，所以呢他就没有这个开空世界。因为我们不是的缘故，所以见有依正国土，有烦有性，有种种的烦恼，有种种的因果，但是法菩萨呢已经消灭了这些妄想执着了，所以呢所见的就是上直光土，不会再有人我是非种种的执着。等于什么？等于将一个瓶、啊、如果我们有一个瓶呢，就瓶里面有空气，外面有空气，瓶里面空气有行的，外面的空太、这个虚空没行的、啊、如果我们将这个瓶打碎了，瓶里面虚空去了哪里？去走走去哪里？归太空。即是说一个人呢是法增归然，消除妄想执着，所以呢就是真心的境界，恢复真心、啊、太空。如果你有执着呢，就是有你的空间，你有你的空间，他有他的空间，你的空间不同他的空间，你的妄想不同他的妄想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所以法华一人法增归然，十方开空色界消亡，是你个人的见分和相分、哦、一切魔王及以鬼神知焚呼天，见其宫殿无故崩裂，大地震拆，水陆飞腾无不惊蛰、啊、焚呼昏暗不觉千罗，彼等含得五种神通为财流赠，敛此层路如何灵矣？摧灭其次，是故鬼神及之天魔妄量妖精依心为事，潜嚟恼你。哦，嗱呢段咧就讲出为乜嘢你修行破五阴嘅时候有咁多魔鬼嚟侵扰你？因为你修行的时候十方开空都消亡了嘛，十方开空里面有天有人有凡夫有魔有魔王、嗯、魔王都因为你修行震裂他的魔功，因此他就要来就来破坏你了、啊、我们知道魔、啊、是魔是什么？是什么？贪恋尘劳，贪恋这个三界，贪这个物质享受，不想超出三界。现在你修行想超出三界，破坏他的魔功，他当然是来扰连你啦。一切欲界天顶，一切魔王，一切就是指欲界天顶的波长魔王和他的魔仔魔仙、哦，一切大力鬼神等呢，就包括欲界四禅天、外道、凡夫天。因为这些天人呢，因为你十方开空色界消亡的时候震动破裂了他的魔功，因为你大地消沉嘛，所以呢水落空行那些众生都害怕。虽然是印度的凡夫是没有智慧，不知道这些是修禅人将要证这个无生理的境界，所以你就说地震，他又说海啸， 種種的講法不同，但是那些魔王魔鬼呢有神通的、哦、位在流盡，即是說他們在六通之中有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宿命通、神足通，有五通，但是未得漏盡通，一得漏盡通就超出三界嘛。啊，他具足五通啊，所以他看到他，哇，为什么我今天宫殿是无辜辜是震动呢？一看他，哦，原来是有人在修行啊，将要出三界啊，所以呢震动我魔宫，于是呢他就很嬲啦，很嬲的时候呢他就要来敲住你修行。修定的时候呢，如果你有一念妄想执着呢，他就来破坏你的禅定。是啊，发泄他心中的愤恨，保护他的所开的宫殿。由这一点看起来、哦、地震怎么讲，海啸怎么讲，我现在我始终不明白，我要找一个法师来问、啊、为什么、啊、如果你说地震海啸就是因为修行人烧、这个十方开空熄鸡烧魂的时候，令到这些人发觉他的魔宫震裂、发觉有震动，那为什么又伤害那么多人？岂不是一个人修行伤害了其他众生？我始终我到现在我不明白，你不要问我，我没办法答得出。怎么说呢？地震毁灭这么多东西，在佛经来讲，因果来讲，就是说这些众生要受这些果报，所以就要受这些天灾人祸咯。但是如果因为我们修行，一个人修行、啊、十方开空熄鸡烧魂，令到他们受这些，又怎么说呢？所以一生云有一生高，你不要说你懂得佛法，始终你没有办法解释得到。所以我有人答问问题的话、啊、你问我，我懂答我就答，我不懂答我不答的。是不是这个问题我真的要找法师来 找法师来问才行、啊、凭这一段经文呢，就是说十方虚空熄鸡烧魂会震动 魔鬼，就是地震，就是、其他的海啸之类，是这个经文讲的嘛，是吗？他说凡夫昏暗不觉千罗，这两句说话就是说凡夫没有神通，不知道地震的原因，不知道海啸的原因，所以就你说是地震，你说是海啸、你是说什么千罗，即是 你千罗不息，你说你有你说，我有我说，但是个魔鬼呢，他有神通，有神通知道这些情形呢是你修行震裂他的魔宫，所以他来扰乱你，姑且是依这个经文这样说。所以因为这些魔呢，包括这个六欲界天顶的魔王叫做波长魔王，色界天顶的魔王呢叫做摩斯首罗天王，这些魔呢就是扰乱你修行的，阻碍你超出三界的。因为为什么多人超出三界呢？他势力就少了，所以呢有人修行呢他就设法办法障碍你，有人做善事呢他就会设办法障碍你，这个叫做魔、啊、但是法话他虽然生气，他虽然是想找机会来报复破坏你，但你不用怕的、啊、怎么说呢？言比之魔虽有大怒，比层炉内而妙国中，而风吹光而刀显水，了不相足，以而忽汤，比而坚冰，炼气渐乱，不日消亡，徒此神力，邓为其客。这里呢就说你虽然修行，魔鬼在你左右呢敲住你，设办法破坏你，但你不用怕啊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虽然、啊、因为你震动他的魔宫、啊、是很嬲，但是 他的位置呢是在这个层炉生灭法之中、 你修禅定的时候，你只顾相应就似于这个妙觉真心里面，一个是正，一个是邪，邪不胜正，生灭法是没有办法破坏你真常的真心，所以你不需要害怕。所以这一群魔鬼虽然是很凶恶，想破坏你的禅定的心，但是他这种情形好像什么，好像这个风吹这个日月的光，你用风去吹这个光，吹不吹得弱啊？没可能。现在我真的很打大风，吹冧那些事物，吹冧那些屋，甚至大等楼大座山都会吹冧，但是光它吹不吹得冧？没可能。即是说魔呢就等于风，这个坐禅的人在个智慧，在个本觉真心智慧光明里面，它没有办法移动你的。那又法又讲一个譬如水，水呢和光呢就譬如这个禅定，风和刀呢就等于之魔，用这把刀去斩这些有杀墨的东西呢是会斩破坏的，用那把刀去割水，割不割得甜的水啊？水后就割得甜，但是水呢是没有办法割甜的。即是说水就等于你坐禅，光等于你的智慧，它没有办法损害你的。佛又讲过譬如，他说你坐禅的时候等于好指到好滚好滚的水，佛汤即是好滚的汤。那这些例老练你的魔呢，就等于这个坚硬的冰，冰而就滚水，你想想怎样呢？自自然要消灭。这些魔鬼的见索呢，虽然此时他有五通的神力，不过是摇动九九震的客人来的。你收指供的人呢，然后是指引客呢，是向外边来的，虽然是嬲，如果你的指引有提防呢，都不会被他害得到你的。譬如什么呢？譬如收一心三供的人在这个禅定之中能够止供相应的话，那就会被这个魔鬼所害了。怎样情况之下你会受到魔鬼侵犯呢？法话成就破念，又以心中的五音指引，指引若迷，吓得其变。这里呢就教你们修行人要提防，提防什么？提防内贼，所谓日防夜防，家贼难防。如果你家里面没有贼，外面的贼没办法侵扰你的，最紧要你谨慎提防你心里面的五音。五音呢，心中的五音呢，就譬如指引是内贼来的，是心魔，魔是有外魔有心魔，这个五音呢，我们心中的五音呢，即是五音是什么？色就是为这个身体，受想行识就是这个心，身心，我们的身我们的心就是内贼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为了保护这个色身，为了这个享受，所以我们去作业，作杀盗淫的业，杀盗淫的业你就要受这个生死的果报，这个是贼来的，是内贼来的。如果你里面的五音能够破除五音，不为五音这个色身所迷惑，不作业，不作业不流转，所以你的指引是提防呢，就不会被外魔侵犯。如果你指引是昏扬迷惑的话，那魔鬼就得其方便了，吓得其便呢，就譬如修禅定的人若果不谨慎提防，心呢是贪恋攀缘这五欲尘路的话，你就会消，就失了这个正念，失了这个正念呢，内的心魔就会起，内的心魔起呢 就招致外的魔乘机来侵犯你，扰乱你了。如果当你次依禅定觉悟无惑，则彼魔事无奈你何，阴消入明，则彼困邪含受幽气，明能破暗，更自消亡，如何敢留扰乱禅定呢？或者说，如果你修这个一心三观的人，当你次依这个心魔地之中，假使跟你能够时时刻刻都提高这个观智，觉悟这些境界是虚伪的，不执着，念念都是空明，没有一些烦恼产生，时时都似于这个直而照，照而直的境界里面，等于晴空无云，等于止水无波，这种境界就是觉悟的境界。觉悟的境界呢，就不会被这个迷惑的心去烹现外境，不烹现外境，不执着呢，就不会受这个魔所侵扰。虽然魔是很强横，都没办法奈你何。这样呢，在这个心如止水晴空之中去修这个禅定加工进行的话，阴魔自自然然消灭，自自然化这个暗的境界为明的境界。你的境界是处于明之中，魔鬼是处于暗之中，明能够消暗，所以呢，你的智慧光能够破除这个疑痴的暗呢，魔鬼都没办法奈你何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魔鬼通通都是受这个幽冥的气变成邪魔外道，他是暗，你是明，暗接近明，会不会被明消灭暗啊？会消灭暗，所以呢，没办法敢停留在你身边扰乱你的禅定。假使跟你不明白呢，你心不能够为而止水，不能够是智慧光明破这个疑痴暗的话，那就麻烦了。所以说，欲不明悟，被阴所迷，则以阿难别为魔子，成就魔人，而魔登骑，视为渺小，比为咒语，破法律，而百万行中，只毁一计，心清净故，尚未能力。这段经文呢，讲明迷就有过失，前面经文呢就悟呢唔使怕啊，而家迷呢就会被魔所扰咯。所以话修习禅定嘅人，若果唔明白、唔觉悟呢啲境界系虚伪嘅，即系冇智慧光啦，冇智慧光就唔知道呢啲系魔，唔知道呢啲妄念啊。就产生了妄念，一产生贪着这个境界的话，就会被这个五阴所迷。五阴呢是通于因果的，色受两阴，色阴和受阴呢是生死的果，属于三界的苦态。想阴呢是愤怒，是属于习态，是苦阴。行阴呢能够作业流转，就成为这个业阴。行阴呢千流不息呢就是苦果。所以呢，这前两阴色受呢就是果，这个想阴呢就是阴，行阴呢又通于阴又通于果。色阴呢就是一切烦恼的根本了，去后来先作止阴。所以既然是苦因，亦是苦果，这个五因啊，既然又是苦因，又是苦果，就是我们心中的魔咯。我们众生无量劫来在这个三界轮回里面受这个苦恼啊，都是这个三魔作怪嘛，都是为这个五因，被这个五因所遮盖着这个法性，因此就作业流转，不得自在。 家修禅定的人啊，就应该以这个止观的兵去破这个烦恼的策，不会再为这个五阴所迷，咁然后可以修得成功这个三摩地这个大定。如果不是的话，咁你阿难啊，一生执着就会失咗呢个正定嘅受正受。一失咗正受咧，就着魔，着魔咧变成魔仔魔仙咯。一旦变成魔仔魔仙啊，凡系以前所修嘅功德咧，冚唪都变成魔业，结果咧就变成魔人。由此可以知道咧，迷同迷悟，是很重要的，对于修禅定很重要的。这里呢是借阿难啊来假设来劝这个修行的人，因为阿难呢已经证了初果，断了这个三界的见惑，不会再为这个阴五阴所迷，但是未证初果之前呢就被这个摩登伽女迷了。所以说摩登伽女很渺小而已，一个女孩子，但是呢她凭这个仙凤天咒的魔术咒你呢，你就被她摄入淫室，淫宫虎魔将毁戒体，只是破一个戒，未破，但是你因为为什么呢，她淫宫虽然虎魔她，但是阿难的心地呢清净清醒，所以他说法是大慈大悲，为什么不来教我呢？因此当时法呢即刻食完饭就回去奇形精舍，放光说咒，叫文殊师利菩萨将咒去教阿难同埋摩登伽女分离这个奇形精舍。当时呢只是犯这个威仪而已，未至到破戒堕落的。但这个时候呢是很少这件事，但是如果你现在修禅定魔这个阴魔现前的时候，你不觉知为这个阴魔所迷的话，就会破坏你的法身，断你的慧命，从此堕落。法虽然大慈大悲都没办法教你的，所以呢此乃非而保国前生而嘴神家忽逢寂寞婉转零落无可哀教，这个此乃非而，此乃是指什么？这个音乐修禅定里面破五重音，破这个色受想行识的音的时候所出现的魔鬼，这些魔鬼呢才是真真正正是你的敌人，会破坏你的法身，损害你的慧命。譬如什么？譬如一个人呢犯了罪，天子呢就一怒之下呢怎么样？一怒之下抽家灭族，令到你家破人亡，所以受这个害呢很大很大。用这个譬如呢，譬如修行禅定的人被魔鬼所害呢，不但是丧失这个法身，损害这个慧命，而且，无论劫呢所修的善根都被他毁灭，从此之后堕落这个三途受苦。法虽然是很慈悲很悯念你，都没有办法挽救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邪见日益深，邪见是没有办法挽救的，所以说无可哀教。由此可以知道五十重阴魔对于我们修行人几咁重要，悟则成功，迷则失败。觉悟这个阴魔所以下所讲的五十种境界是假的，不执着呢你就可以成佛。如果你不迷呢，哇这些境界好好 啊我成功啊，咁有念起心，或者下面不但讲起还有悲心，有一念的执着，咁就会堕落。就法想教你都没办法，因为你邪知邪见，无可哀教。讲到这里为止，讲完五十重阴魔呢就真正是讲完了。 而家講到講到咩？講到呢一個啱啱講到開始講呢個點解法要講五十重音魔？五十重音魔係點解咁重要？因為賣就會墮落，就會成佛。所以我哋一定要明白呢個五十音魔嘅境界。